好。 你好。 你好。 你好。 爷爷，早上好。 小明，你好。 玲玲，小新，你们好。 小明，你好。 小明，你好。 你好，你好！ 哎，